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19集，千师勇。 冬至没有回头，但他的脚步难以避免地稍稍顿了一下，就是这一顿，身后立马有两只手缠上来，冰冷诡异的触感，甚至还有长长的指甲，绝对不是活人的感觉。他吓了一跳，提剑回身就扫去，周月的身体被利剑划开一道深痕，却没有血流出来。他朝冬至露出了一个狰狞的笑容，又扑了上来，双手指甲长而弯，脸上布满紫色经络，就跟之前的行敲声一样。冬至这下没有再留情，他后退几步，从包里飞快抽出了一张明光符。 天一生水，地二生火，天三生木，地四生金，无惧中宫之父凶恶，克伐在位，斩邪灭宗，吃！ 他现在念咒的速度已经非常快，不过比起何玉和李应的速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符箓化为火焰，附在剑锋上，朝周月划去。砰的一下，周月的脑袋燃烧起火焰，整个身体瞬间被火焰蔓延，迅速包裹在其中。周月在火焰中凄厉惨叫挣扎，冬至忍不住想要上前，却被龙身按住。 你做的没错，他不是周月，周月已经死了。 什么时候的事？ 之前在河里与巨蟒搏斗的时候，他落入河中，被巨蟒其中一个脑袋吞噬了。 像三头巨蟒这样的生活了起码成千上万年的庞然巨物是很难杀死的，他的生命已经与这洞穴融为一体。当时龙生和宋志存与他缠斗的目的也不在鱼死网破，而是给其他人争取逃走的时机。但周月算是比较倒霉的，他在河里被冲走，没能跟李应他们一样的及时回到岸边，结果被巨蟒其中一个脑袋扎进水中，直接跟鲷鱼一样叼起来吃进去。虽然龙身与宋志存最后重创了巨蟒，但周月已经因为被巨蟒的獠牙刺穿心脏而瞬间死去。不过巨蟒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他现在之所以变得温顺很多，任由冬至他们趴在身上也没什么反应，是因为龙身之前重伤了他其中两个脑袋，他的攻击力大为削减，除了体型大一些，已经没有什么威胁可言了。又一个同伴的死讯，让冬至不由得想起了巴桑和顾美人。巴桑也就罢了，他的武力值还算强，暂时不用自己为他担心。但顾美人，也不知道他的笛声能不能对鬼尸起作用。胡思乱想间，洞穴已经走到尽头。 这是我们之前到过的水潭。 水潭通往四个方向，他们走的洞穴位于西面，北面和东面之前冬至、刘清波两个人已经走过，东面走不通，北面最后遇到龙身绕了个大圈，又被巨蟒带回这里。也就是说，西和北两个方向的洞穴是相通的，几乎不用纠结，最后只剩下南面一个选择。有新晋师傅在，再危险的环境似乎也并不那么可怕了。而冬至有了一个新发现，打从进入这个洞窟之后，那种看似漂亮实则暗藏陷阱的琉璃草好像一下子消失了，伴随着越往里面走，眼前越发黑暗一片。 有琉璃草的地方就有幻境，如果没有琉璃草，是否意味着那些真真假假的幻觉也能随之结束？ 冬至打开手机光源来照明，电源只剩下1%，眼看岌岌可危，随时都有可能自动关机。 师傅，您手机呢？借我用用。 我没带，下地的时候放在上面了。 您有夜视能力吗？ 没有，但带手机下来肯定会损坏，回去还得再买一个。 冬至感觉自己的膝盖中了一箭，因为他虽然带着防水包，但手机的确还是不小心泡了水，电量蹭蹭的下降，正处于勉强能用和快要报废的边缘。 副局长因公损坏手机不给报销的吗？ 不给。如果你最后能通过实践考试，我可以给你买一台新的。 冬至哭笑不得， 人家拜师是忙不迭的给师傅送礼，怎么他拜师好像却成了占师傅便宜了？脑海里冒出这个啃老的词儿，他连忙道： 啊，不用，我有。 钳子还没说出来，前方隐隐约约传来动静。龙身加快脚步，冬至也赶紧跟上。越往前走，动静越大，不仅有斥骂吵架，还有打斗的声响。这里的地形很奇特，听着像是在不远处，但依旧要七弯八绕，绕过好几个弯。冬至估摸他们快走了十几二十分钟，因为这时他的手机已经支撑不住，彻底宣告没电了。他们这才看见前方尽头的情形。高阔的主洞穴中央耸立着一座石像，从外形装扮上应该是一位古代女子。石像后面则是一个圆形石台，石台上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不过与其称为洞穴，倒不如叫主殿更加合适。冬至一看见这间主殿，就意识到这也许是他们此行的最终目的地。主殿面积起码有三个故宫太和殿那么大，石壁四周都挂着青铜灯盏，从里面透出一些光亮，却不像烛火。这些都只是一眼扫过去的粗略印象，他根本没有时间来得及多观察，就因为在石像面前，李应、张松和谢清宁三个人，还有几个不认识的男人，被几句千师勇逼得手忙脚乱，步步后退。 天哪！ 看到那些千师勇，冬至不由自主地倒抽了一口凉气。起码有两米多高的身躯上顶着密密麻麻的头颅，错眼望去，起码有十几个。那些头颅全都堆在一起，前后左右表情各异，有些还挂着腐烂的皮肉，双眼冒着青紫幽光，獠牙狰狞，随时择人而噬。每一个千师勇身上也挂着无数手臂，胸前背后伸向四面八方，张牙舞爪。在龙身他们到达之前，三人彼此背靠着背，形成三角形战阵，应付六具千师勇，很有些捉襟见肘。李应一张符火掠出去，转眼就被其中的一个脑袋吞进去。谢清宁操纵着几个傀儡小人，提着匕首踏在千师勇身上灵活跳跃，寻找弱点，见机就刺一下，对千师勇造成一定的挟制。不过这种挟制也是有限的，他这个方位防守最为薄弱，张松相当于一个人对付五具千师勇，显得十分吃力。张松擅长剑术，但他出身龙虎山，自然也学了一手符法。见那些千师勇油盐不进，他咬咬牙，并指在剑锋上划开一道口子，鲜血随即涌出，顺着剑身滑下剑尖。他口念符咒，一手握剑，一手捏剑诀，让李应给自己打掩护，飞身上前，剑锋红光一闪，没入千师勇的心口。他大喝一声，将剑柄微微转动，千师勇伸出的几只手臂来抓住他的剑，但随即被剑锋削断落地。张松欲将剑抽出，却发现长剑好像卡在了千师勇的身体里，他脸色微变。李应适时递过来符箓， 用这个。 张松看也不看，一手抄过来，弃剑后退，深吸口气，一跃而起，接着插在千师勇身上的剑，一掌拍向千师勇的脑袋。符箓与千师勇接触的瞬间立刻燃烧起来，火势旋即蔓延到其他脑袋。张松腾空翻身落地，将剑顺利抽出，狠狠踹向千师勇。千师勇踉跄后退了几步，终于轰然倒地。但还没等张松喘过气来，又有一具千师勇扑过来，他忍不住破口大骂： 他娘的，还有完没完，老子顶不住了。 另外一边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但对方不知道用了什么把戏，身上总散发着一股奇异的香气。千师勇似乎对这股香气有所忌惮，不太敢靠近他们，自然而然把李应他们当成了重点攻击对象。李应三人不仅要对付千师勇，还得提防着另外两个人，免得稀里糊涂的就被下了黑手。龙身和冬至赶到的时候，李应他们已是强弩之末，看见龙身他们都眼前一亮，如同看见希望。 龙局， 龙山飞剑出鞘，直接跃至千师勇面前，挡下扑向谢青宁的千师勇，手中长剑挥出去时速度极快，宛若白光。在众人还没来得及看清之前，千师勇肩膀上的脑袋已经被削去了五六个，霎时间人头乱飞，在半空中还张开血盆大口做咬人状。他分毫未停，紧接着又旋身来到张松面前，一剑破开另一具千师勇的胸膛，浓浓的黑气从师勇里溢出，被龙身一踹后退几步，踉跄倒在地上。张松趁机上前配合，将千师勇所有的脑袋都给斩下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